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京青方向宛平桥到大马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14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第13位，周柏豪《男人背后》。 想抱紧你，拥有时间过。 第12位 ，Hannah 橘子乔《回到以前》。第11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10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第9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8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不会缩。 第7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6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望着楼梯。 第5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4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 第3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2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起。 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3:26，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第925期的榜上歌、离榜歌和全球推荐歌。而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带大家进行榜单旅行。首先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 Top 3。第3名呢是吴青峰单飞的第一首单曲和 9M88 所合作的 Everybody Woohoo。那冠军呢仍然是属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也是我们全球榜本周的上榜新歌。那香港歌手刘卓轩的太阳之前在全球榜有着不错的成绩，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流水落花，本周在马来西亚方面是获得了亚军歌。 我有雨笑一抹变全照，是宇宙太妙，运气被对调，熟对是与非，错对没法比，这漆黑心宵令人疲惫，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家福中少少一个他，剩我一个故掌秋分的落花，哦，那个世界再聚吗？我心里，没说 共你愿意在在故事里面诺言亦兑现，活在着痛悲分隔活与死，这苍天偏偏弄人自欺，怎么想要实都不变改，不必以眼去对爱，就算一个高尚秋分的落花都有你背后看着它，莫说再见已离去，梦到满醉再离碎，又再归到身份中已句，回忆伴随，就算已失去进退再失去都过去，就算爱侣已失去残念过碎去不去，落到心最死去的废墟，难再见再归到心板中结局，回忆伴随，就算已失去进退再失去都过去，就算爱侣已失去残念过碎去不去，落到身最死去的废墟，难再倾梦信是你，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亚军歌，来自于刘卓轩五月份发表的单曲《流水落花》。歌曲当中所出现的女生是去年的新人周以戴祖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超燃超热血的歌，831乐团和所有的乐迷来分享他们的美好的青春回忆。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六名，我们来听831乐团的这首《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剩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他想上了 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昔日朋友渐行渐远难重逢，闭上眼心跳还为谁激动，曾经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提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我还在这里默默等候，别让现实枷锁忘记感动，恐怕还是深梦化为泡沫，用这不眠不休之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提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 听到的是光良在家乡的榜单上进入了23名推荐行列，在他的全新单曲叫做《阿比安吉》，这是为游戏手机版所打造的主题曲。据说光良呢，在十多年以前呢，就是这个游戏的玩家。阿比安吉呢，也是游戏故事当中设定语言的暗语，是再会后会有期的意思，一看就是一个老玩家。三首马来西亚的这个榜上歌曲听过之后呢，全球榜榜单旅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呢，带来的是冠军歌，林宝作词，陈柏宇作曲演唱的《无限大》，轻松又暖心的氛围，无限大的爱，就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你最爱的人，你最爱的事，你最爱的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像无限的大，未来是无尽的课，你纵细若要问我，我愿解释给你看，例如别忙着长大，大人问题极心惊，考起我交不出答案。

可，但是自问真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心魔，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怕，自我都可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寿命不必生气，为何觉得你会比从来活在一起，自信不必相信身心得完美，还是做自己好，何能直到我妒忌，天生软弱难自欺，天给你这寿命怎么比起，情绪就是自己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名的歌曲李信妮的自我感觉还好。林夕写这首歌词呢，从自己焦虑症的经验出发，营造出了一个身体与心灵谈判的场景。李信妮呢，也是一人分饰两角，用两种声线唱出了对唱的效果。在香港方面呢，曾经获得过冠军，也是在本周进入了全球榜。而周柏豪的《男人背后》呢，是这个在香港方面，这首歌呢是唱到了这个赞扬那些默默付出的女人。而谢安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唱出了作为女人为了另外一半所压抑了个性来奉献的复杂心情。我们来听听香港榜单上的第九名谢安琪的这首《人妻的尾数》。 明白回到往日半亦令你讨厌，宁愿和气那面尽量被看得见，成为言内座令大家都满意，压抑了个性来奉献，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事，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烟，能叫你确信我的幸福不是伪善，始终好过对往日怀念，你笑到隔着电视亦看得见，要笑着落泪亦熟练，能拿捏进退是艺术就此比肩，无凡情爱已被认定没法改变，人前人后互惠互勉着前面，奉献我最爱难避免，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哇，

8月10号到12号，法国声光剧团黑漆漆马戏团将带来一出在黑暗中呈现光明的影画戏，把纸张、水墨、沙和剪影等寻常物料如魔法师般在观众眼前点石成金。8月17号到19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将爆笑来袭。故事发生在一个原始的现代家庭里，缺乏主见的爸爸一根筋，三句话不离骨头的妈妈对家务事概不关心，夫妻两人和想象力丰富的儿子之间将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8月17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还将上演一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人偶剧《西游记》。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以独具特色的演员服装道具，结合精彩的舞蹈肢体动作、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文化产业园区正式进入到建设阶段。王朝歌导演表示，戏剧幻城未来是由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5个大剧院，加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5个大剧场，共10个大剧场和若干个园林式小剧场构成的中国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将为广大观众呈现一部以《红楼梦》为创作源泉的宏大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第二个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回来了。你好，我是小东。那这个时段的榜单旅行，我们首先来看北京方面的中歌榜。我们来听冠军歌，来自于汪峰的《时代的标记》。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泄露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天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春雨朦胧像抽屉，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三口的盛夏创作三部曲企划当中呢，毛不易交出了完整的一张专辑《平凡的一天》，其中呢有在比赛时候的作品，也有全新创作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以第七名成绩上榜黑马歌《给你给我》。在他标志性慢歌所娓娓道来的温情词句当中，不仅局限于爱情，也可以在任何一种有爱包围的情感下，亲人之间也好，歌手和粉丝之间也好，甚至人与自然之间都是一样。 所有 好，我们这个继续关注北京方面的中歌榜，有着冠军头衔的榜上歌都是打拼多年的老将啊。再有本周冠军得主汪峰，还有十一周榜龄排名第31位的成龙，还有就是上榜6个星期仍然高居亚军位置李宗盛，这首超级走心的亲情歌，新写的旧歌。 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嘉许，我知道他肯定得意，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这个歌的主题，我相信不只有我在回忆时觉得吃力，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若是你同意，天下父亲多数都平凡的可以，也许你就会舍不得再追根究底。我记得自己当庸碌无为的日子悄然如约而至，我只顾微微的喘息，甚至没有陪他失去呼吸。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地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旧歌，不怕你笑的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已来不及。他不等你，已来不及。他等过你，已来不及。 来自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歌词如此朴实无华，而情感却如此的丰沛，催人泪下。这首歌呢，设定在一个60岁的老人对去世父亲的感情。李宗盛用一首歌让大家对这一份遗憾讲和、眷恋、不舍。所有经历过有代沟的父子关系的人都会感同身受，都会含着泪不住点头。全球榜榜单旅行，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听北京方面中歌榜新鲜上榜的第27名。这是来自一位90后的女生，她的甜甜的回忆，这是写给她曾经的家。我们来听小诺诺尔曼的这首《红砖色小二楼》。 曾经有一个红砖色的筒子楼，矮矮的，长长的，十五号楼面前种着某种花树，高高的，香香的。我曾经站在那花雨下旋转着，傻傻的，痴痴的。夏风吹散了蒲公英，飞到天空，蓝蓝的，透透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这不切实际的梦，梦中它变成了大高楼。

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六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巧以后，隐隐拦着楼梯。 第五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四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的时让模糊时候。 第三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情。 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活跃在歌坛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歌手当中呢，有不少是从组合或者是乐队出道的，有些呢可能难以超越组合时期的高度，有些呢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功转型。提到林志炫，还记不记得他曾经的组合叫什么？不妨来猜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散了吧》。 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倦意淡淡。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最深处藏的孤单，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怕断人好傻。要原谅。 弯着背穿梭在这与这之间，围着孩子在努力，孩子只会眨眼睛，今年就满31，知天命的他就这样扫着地。脚步声响起，一名女子正趁着夜色离去，她不打算叹气，因为父亲要养病，国中毕业开始走进风尘里，几年的时间已经忘记了自己。 So don'tCry, my baby， 看看窗外的世界，小树悄悄地长成森林，太阳和月亮总在照顾大地，怎么能说只有你在伤心？记得那天夜里的情形，刹那间衣服都失去意义，他的年纪很轻，刚结婚一年的光景，只留下音乐和惋惜，所以有些事我想告诉你。Don't cry, my baby， 看看窗外的世界，小树悄悄地长成森林，太阳和月亮总在照顾大地，怎么能说只有你懂得伤心？的离开对我是个打击，但是现在我得更加努力，不一定要第一，只要对得起自己，将来拿得住一点成绩，再见面时也好让他高兴。Don't ever cry anymore， 看看这真实的世界，小树总有一天变成森林，太阳和月亮总在照耀大地，怎么能说只有我懂得伤心？ 要猜出林志炫曾经的组合并不难，但是要听出这首 Don't Cry Baby 是谁唱的有点难度，因为他这么多年太过低调，像从歌坛蒸发了一样。他就是林志炫曾经的搭档尤克里林当中的李记。当年呢，尤克里林解散，其中一个原因是林志炫要去照顾家里的生意。不过呢，在这之后，林志炫在歌坛一直有发展，反倒是李记却投身商圈。97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点将推出过一张名为《一个李记》的这个单飞之后的专辑，这是也是他唯一的一张个人专辑。2002年。曾之乔被音乐人李亚明发掘，与刘品言组成了 Sweetie 这个组合来出道。当时呢，他才14岁。Sweetie 在一起呢，推出过3张专辑。后来呢，也是因为成员发展问题，组合呢就自然解散了。为了找出路， 曾之乔曾经主攻影视，那歌手一放就是十年。下面要听到的便是他2017年推出的首张 EP 的同名主打，叫做《亮了》。 曾经以为梦都实现，紧抓着所谓美好的一切，夜深人静却辗转难眠，这堡垒透不进光线，夜那么黑，我怎么会拥有却无法拥抱这世界，终于亲手敲碎这完美，我决定再重来一遍，为别人而流泪，双眼变得亮了，有缺口的世界光线变得亮了，不强求不许愿，人来更快，散了，心也亮了。夜一样黑，泪一样咸，不一样的是你在我身边，多么吊诡幸福的答案，不问了它才会出现，为别人而流泪，双眼变得亮了，有缺口的世界光线变，散了，心也亮了。 一切都看透，拥有偏心的天空，就算不够温柔，只要我的自由，全世界都拍手，跟着我的 tempo， 一开口就是我的 solo， 我知道你也懂，就是现在 come on girl， 就算痛一夜挺起胸口，心跳都在漂亮出口，别让烦恼发疯都淹没， Just 白天黑夜转动感情漩涡，还在啰里啰嗦，放手一样的从容，不需要一个理由，高傲的洒脱，全世界都拍手，跟着我的 tempo 开口，这是我的 solo， 我知道你也懂，只是现在 come on go， 就算痛一样提起胸口，心跳都在漂亮出口， 你让他的发梦都淹没，不是黑色 抬起头 oh my lady， 思想要对节奏， 不管结果就让自己来决定，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Everyone 都想要告诉你我做得到，Everyone 都想要告诉我你做得到，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the world， All th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are gone， 别让烦恼把梦都淹没， 不是黑色、 oh， 抬起头 oh my lady， 我也想要的节奏， 不管结果、 oh， 就让自己来决定， 别让烦恼把梦都淹没， 不是黑色、 oh， 抬起头 oh my lady， 我也想要的节奏， 不管结果、 oh， 就让自己来决定，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Fighting fighting girls， 别让烦恼把梦都淹没， 不是黑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是 Sweetie 的另外一位成员刘品言2015年的专辑《重生》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Fighting Girls。 2007年呢，这个组合解散，那他出国深造，09年复出，不过呢，这些年他多在影视方面取得过一些成绩，在15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重生》。全球网呢正在播出，那我们这个小时跟大家聊的呢是从组合单飞的歌手，下面这两位算是单飞后两人的发展都还不错，从组合到单飞，无论是在滚石、相信、种子以及刚刚加盟不久的海蝶，让大家记住的都是他深情款款啊，带着温度的歌声，他就是品冠。下面呢，我们来听他和方炯斌为电视剧《脱身》所演唱的插曲，这首歌叫做《无念无忧》。 你的疯狂，你的梦想，你一说到流浪就会慌张，你的孤单，你的倔强，你酒后的荒唐掩藏忧伤，看星光拼凑成远方，不去想前路多漫长，别让过往沾湿眼眶，风雨都是晴朗，好梦一场，假装坚强，让伤痕荒草斜阳都有理想。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半夜前后，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确保人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伟大抗战伟大精神主题展同期开展。在活动现场，首都中学生代表集体诵读了抗战家书，首都志愿者合唱团表演了黄河大合唱部分乐章。在仪式结束之后，各界群众参观了抗战主题展览。文明旅游我最美2018暑期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全面启动，旨在通过活动大力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启发广大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自觉做到语言美、举止美和形象美，不断提升市民的文明旅游素质，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主办方还设置了贯穿始终的4个100征集活动，包括100篇最美日记、100张最美照片、100位最美游客和100名最美导游。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上旬。当地时间7月6号晚，遇见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文化展“魅力北京”主题展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开幕。本次活动中的2018北京印记图片展展出的70多幅摄影作品，融合了北京的老韵味和新形象，从多个维度、光影、语言诉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用精彩的镜头定格北京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砥砺奋进的永恒瞬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7:33:3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在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有哪些单飞的男女。歌迷们一直盼望 FLR 再出发，那前段时间呢，飞贝推出了这个歌迷管理群，近期呢，合体似乎不太可能了。 作为乐团的吉他手阿沁明确表示 FIR 没有解散，因为乐团的这个发展呢遇到了瓶颈，所以三个人呢就发展个人一面。首先呢，我们来听阿沁和方志友对唱的这首情歌，叫做《双双对对》。 突然清醒了，都是空白一个，我们的伤都曾记得，被谁解渴？月亮翻越整座山脉。 抱住了风，就不要放开。我只想。 华语歌曲排行榜，在阿静的作品中呢，还能够嗅到她在团体中当中的影子，但是作为 FR 的女主唱飞的首张专辑《小太空》，差别就很大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 EDM 风格的《河畔》呢，作为团体的成员呢，往往会顾到这个大局，会舍弃个人的特色，而回归自己的音乐呢，反而更加的纯粹，更加直接，也更加自我。在这张专辑，飞也以这个独立音乐的身份发行，并参与了每首歌的创作。如今呢，田馥甄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单飞歌手的标杆。那作为组合成员呢，知名度是双刃剑。如果单飞与组合风格同质化太严重，势必呢会让歌迷审美疲劳。那田馥甄单飞之后呢，不同于 SHE 当中的小清新和小文艺，让他个人的属性越发显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为电影后来的我们所演唱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 最痛苦。

真的去看看，心有不甘。感觉人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的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笑那么残忍，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 是 Selina 一首影视单曲电视剧她很漂亮。SHE 的三个人呢都推出了单飞的专辑，并将个人的事业经营的是有声有色。不同于Selina 的甜美， Hebe 的文艺， Ella 强调的是个性，不失时机的抓住了真人秀网综，让 Ella 在内地市场左右逢源。下面我们来听陈嘉桦的这首忠于爱情。 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是我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 来到11: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收听，稍后呢，小航将带给你节奏驾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小东再次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会喽。